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萧景琰没有说话，只是忽然侧过脸来，两人离得这样近，像是把明月都抱在了怀里。严君玉忍不住在他鼻尖上亲了一口，萧景琰笑了起来，目光温柔地看着严君玉，轻声告诉他： 我没有小严以为的那么好。 我知道。 他是真的知道，云兰今天说那句“殿下及时觐见”的也妙，不然怎么显得自己不知情，只说了一半。显得自己不知情，是对在场的百官而言，也是对燕北王而言。其中隐去的那句是，而陛下心里却明白是殿下的手笔，所以陛下才会大发雷霆，更显得暴力无常，这才是最诛心之处。庆德帝不再是当年慈爱的父亲，萧景琰也不再是当年一心只要父王认可的聪慧太子，他有他的江山需要守护。云兰行事虽然残忍，但对于东宫来说，那被屠光男女老幼的枣林城也不过只是云兰做的其中一件事罢了，就好像劝走蒙苍也是荣浩做的一件事一样。一人狠绝，一人人和，太子殿下只负责十人，他用云兰也用荣浩，任由他们自行发挥，就连洛恒也不过是他用来解决权谋的谋主而已。用人不疑，他还有太多别的事要顾，比如户部的农田水利都是不能积压的事，庆德帝现在一定处理不来，不在这个冬天弄完，明年春汛一来万事皆休。比如北方三省还保留劳夫令，年下事多一定催生冤案，还有如何应对那如同一场必将到来的洪水一般的大战，这里面任何一件都是成千上万的黎民生死。他说要严君玉一直跟着他，就是要让严君玉看见他全部的样子。萧景琰是他，萧云是他，没有喜怒的陈明太子也是他。但严君玉总有新视角，认真宽慰他的样子实在太可爱。 总是这样的，就像听演义故事，隋唐演义不讲完就听不到陈三金了。如果陈三金一直留在山里砍柴，虽然不会和家人分离，也就不会有后面打天下的事了。那那些百姓怎么办呢？火牛阵冲散玄武营，十七人守凤栖山，没有他的话，要多死多少人才有我们大周啊。 旧日的那个让庆德帝欣慰的合心合意的陈明太子，如果不成长的话，天下的百姓指望谁呢？失去了挂念的亲情，成长出帝王才有的决绝，是人生必经的阶段。严君玉学了这么多权谋，仍然不懂用，他只是信萧景琰，坚信就算换了任何一个人坐在他这位置上，也不会有更好的选择，只因为他是萧景琰。但萧景琰亲他实在太打断思路了，而且醉意似乎还让他得寸进尺了，因为他翻身过来将严君玉困在身下，安静看着他，看得严君玉慌乱起来。 你看什么？ 我看小严，那天在宫门口我也在看小严，小严骑在马上好威风，但我看着小严，只想对小严做很过分的事，亲得小严透不过气，才让小严哭出来。 有着许多光荣历史的东宫伴读小严顿时心虚起来，红了脸，色厉内荏道： 你别做梦了，我才不会哭呢。 真的吗？我不信，我要亲自试一试。 萧景琰笑着亲他，他像是真的想干点坏事。严君玉为了躺下舒服，早早脱了外袍，内衫轻易就能从衣襟下伸进手来。也是美色太诱人，萧景琰垂着睫毛吻人的样子实在太好看，严君玉早早丧失抵抗力。 为他拆开衣襟。萧景琰好整以暇的样子实在太折磨人，严君玉终于忍不住一个翻身。事发突然，太子殿下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他翻身骑在了腰上。对于小严大人来说，这就是难得的胜利了，所以他露出十分得意的神色来。萧景琰看得好笑，耐心陪他玩，只乖乖躺着，懒洋洋地问他： 小严要自己来？ 当然。 严君玉也不管他什么意思，先答应了再说。萧景琰半躺着的样子也很好看，身上早换了青色长服，里面是象牙白的内衫。严君玉学着力道勇揪住洛恒衣领的样子，抓着萧景琰的衣领俯身下来亲他，亲了半天，听见太子殿下发出闷笑声： 不准笑。 严君玉顿时红了耳朵，自己也觉得太不像话，刚想着补两句，萧景琰已经坐了起来，一手托住他后腰，一手抓住他衣领，强势而温柔地和他接吻。原来被亲到喘不过气是这样的。窗外月色如洗，照得室内澄澈如洗。严君玉本能的有点脸红，忍不住闭上眼睛。萧景琰却亲了亲他的眼睛。 小严，睁开眼睛，看着我。 这样近的距离，他的脸在月光下有种神性。瞳仁是山蓝般颜色，当里面沾染欲望的时候，有种堕神的美。是因为自己，这个念头在心里一冒出来，就轰然一声炸开。这个人是因为自己才露出这种神色的，炽热的、危险的、充满独占欲的神色，像前行捕猎的虎，或者将士的龙。萧景琰用带着威雅的声音告诉严君玉： 我喜欢萧炎，想要萧炎，想和萧炎亲密到极致，这和我爱萧炎一样，是一片冰心。 我知道。 就像自己也会想要他一样，像鸟会飞，鱼会游，春天到了，桃花会开一样，是世间最正常不过的事。萧景琰笑了起来，他握住严君玉下颌，即将成为青年的身体柔韧修长，伸手勾住他脖颈，认真和他接吻。严君玉一面亲着萧景琰，一面跟他说： 你教我，但不要教太多。 看来小严也确实学了不少，连该教到哪里都清清楚楚，多半是跟那叫利玉的少年打听的，也许洛恒也有份儿。要是现在拆穿这一点，他一定会脸红到脖子根，也许会恼羞成怒地咬自己一口。不过萧景琰什么也没说，他只是亲吻着严君玉，笑着道： 好。 回家那天，严君玉归心似箭，太子殿下看着还没说什么，云兰先笑了： 小严这是迫不及待想回家啊，殿下要伤心了。 要是以前，他一定不会这样说话，实在是最近太高兴了。他动燕北的时机选得实在是绝妙，别看庆德帝又是收回处理政事的权利，又是让东宫这几天不必侍病，看起来是雷霆震怒，实则不过是虚张个声势而已。一则年底政务实在繁重，别说庆德帝现在病重，就是年富力强时也是宵衣干食十分辛苦。二则紧接着就是年下，就算小年不过，除夕总要太庙祭祖，年夜饭、正月繁琐的典礼，东宫都不能缺席。盛怒最怕拖时间，再大的气拖到元宵节也差不多了，所以云兰心下得意。其实连那年下兴修水利的奏折被积压，他都想到了。修水利不只是为了解决洪水灌溉田地，也相当于变相赈灾，百姓每家能出点劳力，领了官府的陈米，来年春荒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就不至于酿成大饥荒了。权谋之术， 在云兰这儿有时候就是比谁行得狠，忍得住，站得牢。玄通府显然就有点忍不住了。秦中地区历年都是闹饥荒的地方，一个水利被压，一个是年下官府疯狂抓劳夫，就算不管乡亲父老生死，他也怕来年饥荒一起，秦派官员大受牵连。大周朝有句官场俗语，旱可消，涝可捞，时乱酒寡最难熬。所谓旱可消，是因为多半旱灾一起，当地百姓就容易被煽动，觉得是官员德行有亏，正是参一本下手削官的好时机。涝是洪灾，虽然恐怖，但一般不会怪到当地官员头上，反而大修堤坝，尽可以下手捞钱。最后一句最凶险，当官最怕就是民乱，只要饥荒一来，流民一多，掀起起义，闹出点民变，那最后必然要杀几个官员问责，凌迟也是常有的事。所谓时乱酒寡，就是指这个。偏偏庆德帝现在不甚信任他，尤其秦帝的政务都交给雍汉海，美其名曰制衡，把晋帝的交给他。雍汉海倒不是要弄他，只是本来出身不正，能力有限，又小心惯了，凡事再三问过庆德帝才敢下定夺，实在慢得让人揪心。所以现在是三个人一起熬，要是庆德帝熬不过，就交还辅政权，玄统府熬不过，就索性投入东宫门下。至于东宫熬不过，就得做最吃力不讨好的事了，要想办法找个类似广平王之类的纯臣进谏，在晋派找几个有能力的官员辅佐雍汉海，快点处理了政事，好让百姓好过，就等于放过了庆德帝和玄统府。云兰是绝不肯做的，荣浩倒是有点这个意思。严君玉临走时还去见了面洛恒，他就在和厉道勇说这个。荣浩在旁边慷慨激昂，讲到最后还是论道。洛恒说道， 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 严君玉又回去问太子，太子说这是道德经上的话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这几天太子不再处理政事，仍然卯时就到司红堂看书。窗外雪霁，一片澄明，严君玉本能地知道他心中绝不轻松，伸手拉了拉他的袖子。 小严舍不得我。 我过完正月就回来了，你要等我。 好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